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吓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叫阿哥顿咧交代阿小妹咧，都唔会有错嘅。哇！屌你听下上次嘅魅力啊，冚家铲玩到啊，呢揾你唔到啊！你有听节目噶啦 吓？诶、啊，个个以为我结婚系同阿小妹啊嘛。 系啊，我呢两次搞团咧，我话诶，咪见阿哥顿头啲网友讲话，我觉得结婚啊，吓唔系啊嘛？同小妹啊？哇，唔系。同佢几拍拍咗好多年拖嘅爱人，就 系 呢个女人。 唔系啊，牛哥你要知道，即系小妹咧系我要结婚之前咧系俾我自己陶醉一下吓，扮一下，即系要沉嘅啫。 即系话，即系冚家铲啊，大佬！而家成个老衬都从此被困啊，好捻大镬啦，跟住放纵下啦。呢样其他我唔赞啊，呢样真系做咗我哋战狼嘅本事啊！即系讲啦，我幻想一次。假设 sales 妹真系崩咗件出嚟叫牛仔嘅，我真系焗住结婚啊咁样，假设啦咁样， 我同你玩玩癫嘅， 我嗰晚我嗰个月，我即刻辞咗买俾条嗰份工先，我唔玩翻嗰一个月，我唔诊咗佢，晚晚诊到精神又枉我益，我肯定唔会益啊 sales 妹啦，我个即系假设系咁啫，根据我啲 一样咯， 根据我啲朋友讲咧，sales 妹唔系嘅，甚至系都唔系我嘅，因为 sales 妹实会同我讲先，系屈咗我啲钱先嘅，冇咁样，咁我都安乐啲啦，咁系我咁系 要，我好想啊见下牛仔喎、 啊，好卵大镬，我见到哥顿女啊，喺出边玩紧 P N D S N D S 喺笃紧啊。但系你玩紧唔知跳舞机啊？ 所以咧，即系呢、這个又系同内地女子即系结婚有一个难处嘅，就唔同港女，即系港女你可以喺屋企帮你睇住佢，咁但系我而家成日做带子红狼噶，我去到边佢去到边噶啦，带佢踢波啊，而家点几两点我都系一样要带住个女噶。 大镬啦！你仲崩多件出嚟啊？咪大捻镬啊！所以话我杀咗佢咪算咯，好捻残忍啫咁样讲啊！而家哥顿话唔想做陈世美啊嘛，冇人过。我想讲嘅，我唔会话你做唔做陈世美，结婚冇问题，我唔捻知，我话俾你听。但系你崩件出嚟，你又谂排烦啊嘛，系咪先？已经有一件啦，八岁。玩净系识玩 MDS， 屌系咪先？都唔知陪我哋录音录到几点？而家凌晨一点半，我真系对你冚家都唔住啊！屌，又要杀咗你，就希望你杀咗嗰个，又希望你，真系做贱男，真系我真系算贱。好啦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其实啲网友都同我问你，哥顿咧，佢都问我啦，哥顿咧就小妹嗰啲玩下啫嘛，放肆下，放荡下嘅啫嘛，都唔系你即系临死刑之前都有个愿望啊，咪玩癫啲啫， 即系临死啊都有鸡髀食噶嘛， 有鸡髀食噶嘛，食只鸡髀啦，咁啊小妹唔知鸡髀啲，成只都系啦，OK， 话即系咧吓 ，OK 嗱，佢咁样讲件事实闹我搵集 ，OK， 好啦，佢啲网友想问你话，以后你仲会唔会去东美玩？ 一样会嘅，即系两回事嚟嘅。咁我同而家太太都相识一段时间啦，即系我绝唔会话为咗玩而放弃屋企嘅。咁即系玩我会继续玩噶啦，系啊。 呢、這个我想问啦，咁你见到小妹你点？我咧尴尬嘅，喂，我玩到把袋都唔带，我大佬，好啊，听讲啊，我最捻反对呢样嘢嘅，我记得啊，继续讲， 冇尴尬嘅，即系其实大家都 understood 噶啦，即系佢要嘅系咩嘢，我需要嘅又系咩嘢，即系冇抵触嘅，完全冇抵触嘅， 即系嗰次咧只系一个放荡嘅浪漫啫。 系冇错，可以咁 搞完就算啦。 嗯，冇错， 浪子话声你听，啲贱男系咁噶啦，话声你听。好啦，你贱男啲嘢唔好再讲啦。即系讲到咁耐咧，讲咗而家要抬啊，各种上山啊，真系买佢噶啦。 好鬼布啊，讲到你都有真。 好啦，好啦，布啦，好啦，佢兴奋啲噶啦。即系讲下我啲报告啦，好唔好啊？报告之前咧，其实呢一集咧就系呢个10号啊凌晨。 啊，呢、這个六月十号录嘅就好好贴近啦。但我唔系讲诶，我呢个八九号星期六嘅事迹，我系讲紧呢个二号啊。我喺大陆嘅嘢，因为上次未讲，通常我星期日讲，星期五讲啊嘛。嗱，我讲翻星期五应该讲嘅嘢。但系星期五讲之前咧，我都要讲翻。琴日我喺边度啊？琴日咧，我就去咗阳光玩啦。 哦，新嗰间， 新嗰间啦。即系点解我要跳咗一集嚟讲咧？因为咧就如果凭呢个融卡，金 X 卡，咁咧就可以拥有呢个268蚊嘅消费。如果正价咧，知唔知收几钱咧？ 好似400几喎，卡奴嗰啲 讲过，480蚊。咁琴晚咧，我就去咗练下先啦，起个机睇下啦。即系我真系为人民服务啊！即系咧，因为咧我喺练紧起紧机之前咧，我就问嗰条女，如果我俾正价有冇得搞？喂，480，大佬， 差唔多半价 嘅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但系呢个优惠期咧，到去到7月16号。 6月16号啊， 唔系7月16， 7月16， 呢个月都唔本来就话个优惠期到呢个6月16嘅啫，但系咧有黑人嚟咩？480蚊起个机，咁家产死得啦，话声你听，咁就褪多一个月，系啦，7月16号咁样，咁我就问啦，如果268起个机，即系比扶机金机贵30皮，咁都冇所谓嘅，系嘛？ 地方企你好多啦， 地方一阵间同你讲，但去到480，又系问题。 我就唔刮你啦，大佬。 我听佢地方好几多，我都唔刮你啦。讲真，系咪先？真系太贵，所以我咪问一问，如果480蚊，会唔会有其他嘢玩咯？吓、 啊，有冇咧？ 冇。 咁我不如行多两步向西咯。 唔系啊，即系咁讲。如果我喺扶济同埋阳光啦吓，呢两间我行过去阳光平2嚿，吓最好等下房嘅，或者个夜晚嘈啲啫，系咪先？ 都系嗰啲技师嚟嘅啫， 都系嗰啲技师嚟啫。嗱，我讲我琴晚个技师啊，揼骨，即系 part one part two 啦 ，part one 练得非常之好嘅，即系很用力啊，呢啲穴位系准嘅，即系比起扶济同金济而家咧系练得好嘅。吓！但系讲真，我哋 你心理作用啫，其实都系嗰啲技术。 我哋上去玩就玩得起机咧，即系45度骨咧，就唔系要整骨啊嘛。要整骨，我唔去华通，我唔可以，我唔好去水都，我唔好去水上明珠，系咪先？吓，sorry 啊，吓咁样佢整骨嚟讲，佢 OK 嘅。但系你记住一样嘢，上次我第一次啱啱金碧啱啱金记啱啱开嘅时候，我都一样系去咗金记。佢拍温都系 OK 嘅，都系肯帮练嘅，冇人啊嘛，冇客啊嘛，做咗几下，你系第一个就游先生咁样 ，OK， 原来，所以等先，如果阳光，我叫佢阳记啦，以后叫话或者光记啦，或者叫新啦，是卵蛋啦吓，新记啦咁卵型啊，新记啦吓，我去阳记啦，我都去阳记，而家叫冇客啫，有客嗰时候佢练。佢個 part one 都唔方練得好噶啦，咁我哋注重個 part two 啫。part two 同你金記、扶記、庐山、老地方、京鵬有咩分別咧？冇分別噶，分別就係貴咗兩嚿。你話嗰間叫5星級，金記都4星級啊。如果講瞓覺咧，我又中意金記啦。因為金記咧，當然啦，麻撚煩啲啦。你練完之後，你就行出去出面俾间房你瞓啊嘛，喂，嗰间房就黑咪蚊蚊，有部电视都有部 plasma 俾你睇啦咁样，黑咪蚊蚊好好瞓嘅，两张床咁啊，可能啊，譬如我留多啦，特别关我多啦，咪瞓我隔篱咯，啊，但系阳记又唔系啦，你瞓翻我瞓翻喺嗰度，有卵用啊？喂，你话静，佢真系好卵静，好卵静，装修咪点喺房入边系多咩咧？多张梳化。多张细梳化一个人坐嘅啫，就同金记冇分别。其他之外，仲系佢喺浴袍。咁我哋嗰啲叫水嗰啲，唔知咩嗰啲 神褛 神褛啦，我哋着神褛啦，喺金记扶记有啊。而且如果为咗个浴袍，为咗嗰张梳化， 俾咗两嚿， 如果你系直嘅， 你可以去嘅，因為琴晚嗰件女咧真係唔比金記同符記差嘅。但你話咪靚過金記符記咧？我唔敢講，我真係唔敢講，因為我喺金記符記都見過一啲更加比佢靚嘅啊。但係咁佢我輪牌輪到佢，我講運氣啊，輪牌輪到佢咁樣。如果以呢個嚟中位數咧，我輸話佢啲女唔差嘅啊。咁啊，卡奴都去咗兩次啦。 嗯 啊，上個禮拜六去一次，今個禮拜你又去啦。咁以啲冚家產咁講，佢梗係靚女先去啦，冇靚女梗係唔會去啦。呢條呢條咁識中惡鬼係咪先？佢唔好去金記係咪先？啊，咁我再同佢講翻呢報告先。金記咧成日而家真係旺咗啦。唔好意思啦，所有兄弟咧，如果真係要玩咧，真係可能要等下啦。如果尤其星期六咧，等過嚟兩個鐘頭咧，就係咁易啦。咁啦，我諗一個折衷方法噶啦。PM 我，咁我就俾啲 number， 个 number 唔系我嘅，我永远唔提供嘅，就由网啲兄弟网友提供一啲 number 俾我，咁我咧即系好嘅 number 啦，你唔好冚家铲，即系金记唔系冇猪扒噶嘛，金记有啲猪扒，你俾个 number 啦，即系俾人扇完，你扇兄弟又冇啦，系嘛，有啲好嘅 number，PM 我先，由我，有人问话有咩好 number， 我俾你啦。点解我要咁做呢？因为如果你个 number， 你唔使点等房嘅， 净系轮技师啫。 一轮技师，个技师做完就即刻啦。佢技师最耐都系个半钟头，而且你 有加钟嘅咧，即系譬如话佢做紧上紧钟啦。咁、如果客不停咁加钟，你咪一样系要等。 如果加钟你咪攞第二个 number 咯，明白？即系譬如啱啱话好简单一样嘢啦。你之前仲而家仲有你隔篱嗰个你隔篱坐紧嗰个客都系 mark 紧，譬如系我讲系几多号咧？今日几多号啊？今日十号吓，实就十号啦，因为我唔开名啊，十号啦。我 mark 我未试过嘅，假设我第一次去金记啊，我揾十号啊，咁啊跟住佢就话上紧钟，我等佢咯，咁啊等个顶实拢等个半钟啫，咁啊可能佢可能做到差唔多尾啦，咪算咯。如果有人 mark 咗，佢话唔好意思先生，有人 mark 咗嗰个技师啦，咁你咪嗌第二个 number 咯，可能十二号啊，智能咩十一号智能手机出街嗰日啊，十一号咁我要十一号啦，咁你有两三个 number 咧，咁咪唔使点等咯。系咪先？当然啦，你加张优惠卡就肯定熟客啦，系咪先？因为有时我唔喺度，阿卡罗唔喺度，你咪同我哋两个上去，咁你梗系你人你靠把口噏咩？假设难听啲一样嘢，我哋去魅力玩唔系杰斯喺度，佢俾啲女都唔方靓得去边啊？讲真，大家都系俾都系刘佳唔会理你哋噶。唔係我去，唔係阿傑斯去，唔係阿烏沙王子去，全部唔係毛主席去，都係俾中庸嘅嚟嘅咋，一樣嘅咋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呢我呼籲啦，如果有咩好 number 啲網友俾我喺符記又好，金記又好，咁你啲冇好 number 嘅，我係將網友搜集返嚟嘅 number 俾你。咁唔會破壞我原則啦，因為我唔俾 number 人啦嘛。 啲資源共享應該要做。 資源共享。你諗下，我唔係唔想資源共享，我都講呢句知識係應該係分享嘅。但係呢我成日覺得我會賴嘢，如果我鍾意嗰件假設係十號，我鍾意十號跟住我介紹咗俾阿哥頓，嘩牛你咪呀，介紹一件咁嘅嘢，真係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嘛， 各花入各眼咯， 即係好，都有困難嘅。你 mark 咗嗰個女，你嗌 number， 咁你唔彈得嘅，你一個問題喺度喎，係先？你 mark 翻嚟嘅，之後 call 你鐘，我點你鐘，到時你唔要，你某程度我未試過，我理論上唔得啦，講真係咪先？ 唔啱規矩啊， 唔啱規矩啦，咪先？你 mark 得佢噶嘛？你冇得轉嘅咯，即係網友都要考慮。但係如果你個 number 即刻。有个 number， 如果你有房，那个女系得闲嘅，佢都即刻俾你做嘅。咁你等嘅时间唔会咁耐咯。符记金记都系咯。首先，甚至乎而家我有庐山，有京鹏啊，有老地方呢啲都可以俾我咯。咁我发出去咯。咁如果譬如你哋又喺心记深 X， 我话唔去啫，我话唔去唔好信啦。有机会我都会去嘅吓。 杰斯唔去啫， 杰斯唔去啫， 你都会翻出嘅。 我 即系其实我上次唔对心豪唔系好公平，我试一次啫嘛。嗰件女我唔好中意啫，可能下一件女好正啦。我起码试两次我先屌先啱嘅。所以咧，心计咧，你真系可以去试下嘅。啊，因为咧嗰度真系出名大鱼牛多嘅，全部昆士兰散嘅，即系中意昆士兰，即系我成日讲啦，阿Long总嗰班兄弟咧。昆士兰籍嘅咧，就应该系喺嗰度揸牛奶嘅，应该系冇问题嘅。嗯，啊 ，OK 啦。咁啊，讲乜咧？讲翻我上个礼拜六，哇，真系屌你真系，其实唔讲唔得嘅。嗯，啊，咁咧就同班网友去饮酒啦。咁啊，其中有个网友就话，向西由阳光酒店行入嚟，喺西武门口入边，企喺闸里嘅。 系 啊，咁嗰扎咧，我哋叫企街噶嘛，就唔同仓女啦嘛，系咪先？仓女就喺御军火锅鸡煲直入第二条巷啊嘛，嗱咁呢啲系我识佢啦吓，咁我未试过喺阳光即系西武门口拣女嘅，未试过嘅，吓，因为我都怕丑啊。啊！我唔好以为我唔知丑啊！我真知丑啊！啊，佢黐线嘅叫鸡，屌你企喺大街大巷度，屌你同人讲价，我交咁啊！啊，我都知丑啊！但系我听个网友讲，佢就话：喂，好嗰度咧，嗰啲企街咧系咩咧？啲工厂妹嚟嘅，啲厂妹嚟嘅。咁啊，每日咧放咗工咧就喺龙岗啊、环岗啊、啊 King Kong 啊咁样就，屌你运一扎哥客串嗰啲过嚟，过嚟企。咁咧就等你嚟揀嘅，但有個問題咧，嗰啲女咧第二朝翻工，所以咧就只可以陪到六點定七點嘅啫。咁啊價錢咧就同喺 軍店一樣嘅， 一樣嘅咁樣。咁啊，我唔知噶嘛，但係你乜廠妹喎？我就諗起啊，咦，傑斯仔嗰啲廠女喺長安嗰啲點嘅咧？啊，長安魅力啊，搞得多啦，屌！喂，即係廠妹就唔係成日搞喎，大佬乜？咁我哋話長毛文又唔家產，或者咧阿長毛文剪咗頭髮啦，以後唔好嗌佢長毛文啦，但係個名我嗌翻個長毛文啦嚇。嗱，長毛文兩個撚樣咪同我同班 friend 就去金道園食砂鍋粥，跟住。我听过网友讲话厂妹喎，大佬，我控制得住，我细佬都控制唔住啦，你咪黐捻咗线啦。咁啊，跟住话，长毛陪我落去拣女，我哋去拣翻啲厂妹睇下先， 兜个圈睇下有冇好， 兜个圈睇下先。咁啊，我一行到去咁样，已经系俾啲女，俾啲妈咪围住啦，咁样啊，靓仔呢件啦，嗰件啦，咁样。咁我见到有一件女，得几得嘅，真系几得嘅。咁啊，同佢我问佢点样咯？我话过夜啊，同我哋食完个砂锅粥，跟住我哋搏嘢啊，过夜啊嘛。条女唔制，佢话只可以做一 Q 啫。咁屌，你知啦，我同杰斯冇嘢似，就似呢样啦。我哋揽住瞓啫嘛，系咪先？啊，起码揽住瞓到七点啊，瞓到七点之后有五个钟头我自己瞓就得啦。咁啊揽住瞓啦，佢话唔得咪算咯。跟住我见到喺花槽度咧，佢坐咗一条女， 花槽 坐一条靓妹，咁啊睇佢都系十七八岁到啦，咁样，咁啊，咦，样貌几标致嘅，即系我唔知道我啲感应嘅，我睇佢个样咧，知唔知教佢会架餐咧系好捻掂啊，吓，咁啊跟住，咦，得喎呢件女咁样，咁啲感应嚟嘅，其实即系我唔可以教你，我唔识咁教， 系天人感应 啊，天人感应咁啊，咁啊嗌佢啊嘛，我等阵时问，咪嗌佢过嚟啦，咁佢妈咪就捉佢过嚟，跟住一见到，咦，即系矮，好谂矮，甚至我用侏儒去形容咧就 OK 啦， 一米四嘅应该有啊， 到我黏头到啦，应该。 咁都唔系位啊！ 我仲唔捻计啊？黏头、啊，大佬 系米四嘅， 即系到你同我差唔多高啫嘛，啊，都到黏头嗰个仲唔捻计啊？喂，我真系用侏儒去形容啦，但系佢样子标志嘅， 系 啊，唔信你问下长毛文啊，或者问下我上啱啱前日嗰几个网友咁样啊，系矮啦。咁我一坐嚟，咦？我屌你，咁咩高度嚟啊？喂，大佬！你知道我一米六，我一米七六噶嘛，系先？我一米四几，屌你嗰三嗰三十 cm 唔知去边度咁样？即系因为我问你几岁？佢系十八。咁我你知道我唔好中意揾太幼稚噶嘛，真系十八岁嚟讲我标准啦，太细个唔中意噶嘛。我真系问佢属咩噶你？属马？ 属马 啱啱好咯， 马啱系咯系咯， 啱啱十八岁咯。你如果除非真系预定咗个有人咁样错佢啦，系咪先？咁唔系咧，佢唔会错噶嘛。OK 啦，咁啊，佢十八，我属马，我数。咦，佛姐船，咦，真系十八岁，咁啊 ，OK 啦，又俾咗五嚿水个妈咪啦，咁样，跟住嗰阵十二点钟到啦，跟住大概食沙窝粥啦。呢件女有个好处，我识佢边度人咧，佢系呢个广东省，呢个湛江县人士， 我湛江， 啊，即系好多偷运车啊成衣嗰度啦，咁啊，识讲广东话。一流啦，你知我普通话咧系要逼出嚟先讲到噶嘛？ 一定得啦，由细喺度大，喺香港 系咯，系啊，咁啊 ，mark 佢咪去食沙锅粥啦咁样。咁你知我同长毛文两个捻样冇，系长毛文咧，我题外话，你可以同佢做，你同佢一会一见如故啊，冚家铲都系攞住支就睇下你劈嘅。嗱，你如果你两个去魅力咧，我就蚀本啫啦，话声俾你听。但唔紧要，我希望咧你同阿陈宝文撞一次啊，或者你听，真系蚀本，或者你又劈，系咁劈嘅啊。咁啊，我哋咁啊，阿陈宝文坐对面，我嗰条女坐我隔篱咁样。哇，条女自己斟啤酒，即系你啲杯细细杯又好斟满佢，一掀杯。干喎、 啊，牛哥，我集一集你先。咁阿长毛文有冇喺嗰度拣到？ 冇啊！呢条友系 即系睇住你威， 睇住我威嘅啫嘛。呢啲跟喉跟尾嘅，屌系陪我打麻雀嘅啫嘛，系咪先？陪我饮酒嘅啫嘛，呢啲屌真系冇乜卵用啊！ 点解咧？原因系拣唔落手啊？定系佢系唔想咧？ 我觉得佢中意佢真系起机咯。佢个心只系起机咯，佢系唔中意即系实牙实齿摆落去咧。长毛文咧，下一集咧，我有啲会爆下佢嘅，或者系咧，即系有嘢益佢嘅，或者咧，我啲 friend 有嘢益佢，唔肯益我。我下一集先讲啊。 好 啊，咁啊，你干一杯啫，干一杯小事啦，系咪先？咪再斟啦！啲长毛文一见到人又饮酒又屌啲咧，唔个杯唔可以空啊嘛，唔可以吉噶嘛，咪倒酒，倾两句，又怼。咁撚女得嘅喂，你知啦，啲女甚至我哋去魅力都系啊，唔好魅力啊，任何一间卡拉 OK， 啲女都唔会自怼噶嘛， 唔会，佢要保持清醒噶嘛， 佢咪会咯，我哋咩异女嚟噶， 你撞亲嗰啲都系咁噶，一系就乜都得， 不得啊，冇问题， 冇问题，得啦，冇问题，一就冇问题，一系就会自怼嘅， 自怼，哇！长毛文如获至宝啊！知唔知我？哎，呢件真系好啦，可能掂喎。下次嗌佢出嚟饮酒得，我心谂嗌出嚟饮酒，你咪傻啊！心谂，我系见女啦，咁啊，靓妹型咁啊，食完沙锅粥，我就去咗湖背某一间酒店。Super Pick 知边度啦？我啊成日介绍佢，我会介绍佢去嗰间嘅，因为嗰间唔平噶，嗰间酒店话二百几蚊呀。咁去间酒店，咁啊，我一啲绝招噶嘛。就我带埋部 notebook 去噶嘛，开个 QQ 俾佢玩啦，因为啱啱可以上网，二百几蚊嗰啲酒店可以上网，开个 QQ 俾佢玩，玩得好开心、啊。跟住就玩嘢一阵噶啦，跟住瞓觉啦，搏嘢啦，好例牌啦，搏完咁啊，抽即系例牌咧，我唔知点解我会俾电，我好信任人咯，俾电话人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我有啲同事抄咗个电话啦，但系咧。呢一样嘢咧，我都唔会讲住嘅，留，因为咧原来有 follow up 嘅，唔系我 follow up 佢，佢 follow up 我，就留翻下一集先讲啊。咁样啊，咁啊，全程嗰条女五嚿，咁啊，我问咗佢一个问题，我话系好多厂工厂嘅会过嚟客串，咁我以后嗰条街。即系西武嗰条街，我叫客串街啦，好唔好啊？咁我自己出逐个睇下客串。咁啊，我话系咪好多嗰啲厂妹过嚟客串咧？佢话系嘅，咁啊，佢话但唔系真系好多。咁嗰条街咧，系有一部分咧，有啲厂妹咧一放咗工就会。一个嗰、那个妈咪咧就会搵一架车，嗰啲面包车，就含包好似 六七个咁样一齐过嚟， 蛇七个咁样嚟深圳就企喺嗰度噶啦，咁啊喺度搵噶啦。咁我咁你咧？我问佢，我问佢咪做工厂啦？佢话唔系，咁样佢就话咧，我靓妹嗰时候咧就已经落嚟玩噶啦，就同几个女仔咧就租咗间旅店啊，咁啊，即系两张床嗰啲啦，咁四条友瞓两张床啦，咁样啲细床咁样啊，咁咧就老师仔咧就同妈咪挂单， 即係話點樣掛單呢，我俾$98啊 ,sorry, 啊用個支咪添，哎呀咁撚唔抱嘅屌。OK, 就俾$98台費俾佢，個媽咪呢就會幫你去踢佬㗎啦，即係意思係踢佬啦，就幫你搵客人㗎啦。咁樣咁樣仲唔止喎，原來每次都要抽返傭㗎喎。即係話如果我假設我呢次啦，我俾$500減咗佢$98，仲要俾返仲要俾返舊水俾媽咪㗎喎。即係條女係實收$302㗎喎。 即係做小巴 係過夜喎， 係囉即係台幣就比較$98㗎啦，但每次出去呢都仲要拆返㗎 嘅。即係話如果你係一 Q 嘅咁就有$85啦，就唔知拆幾多啦，拆二三十啊五十啦，過夜拆夠一嚿。拆咁求即係一條女過夜即係收$302㗎喎。咁我心裡知道嗰條數呢，我好醒目㗎啦，我十俾 tips 啦，咁啊我俾咗一嚿水 tips 啦，咁當然有人會屌㗎啦，喂屌牛你俾咁多 tips 做乜撚啫。我鍾意呀吹呀吹呀我係咁樣啦 ,ok。 好有性格我好鍾意。 梗係啦為人民服務，咁啲為人民服務嘅人，咁我哋都要尊重下佢㗎嘛，係咪先 ?ok。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。下個禮拜返嚟唔知啦，如果我哋得嘅話唔好走住就錄多集啦，我好諗多嘢講 ,ok。 好啦。 咁節目完之前呢Happy 有啲嘢講嘅。 哦簡單啲啦，如果今日應該今晚即是昨晚 ,ok, 大家都有睇牛哥的網站啦、,Oscar 都 post 咗條 link 出嚟㗎啦。咁就禮拜四啦，咁我哋之前已經預告過㗎啦，牛哥都預告過，咁我哋有個台灣嚟嘅朋友啦、會同我哋做兩集嘅節目啦，都係講關於 AV 嘅。咁、第一集就應該呢個禮拜四啦，9:00 有邊個出街。 係啦，可以 download 嚟聽㗎啦。咁就台灣 AV 大人啦，一劍玩春秋啦、我諗如果大家有睇過佢嘅網站都應該知道有個咁嘅人，佢係對呢一方面比較熟。咁就大家聽嗰時冇見過，因為第一佢唔識講廣東話。第二我同 Oscar 係要講國語。咁就我哋覺得係比較差少少，但留意個內容啦，內容我覺得都幾interesting 嘅，大家可以 會唔會做個文字版呢考慮中 文字版要返去睇，因為我要讀返睇佢 total 有幾多字，因為我懷疑講咗半粒鐘都成5,000-6,000字最少、 OK 咁變咗大家盡量去聽，但我用我理解嘅問題就佢講國語講得幾好聽嘅、應該就唔會聽唔明、如果有唔明啊，我哋再喺即係出咗之後，我哋會喺嗰條 link 度再補充翻裏面講嘅嘢啦。 咁、啦、我作為戰艦嘅 CEO 啦，唔係老師啦，用 CEO 身份同你講，我多謝啊，因為咧 Harry 咧係出埋機票。 啊冇喂冇讲呢乜嘢事。 讲讲呢嘢。出好多钱啦、出好多钱啦。 尽心尽力。 出好多钱。咁呢就请饮请食啊咁样啊就请义工啊咁样就嗌咗个嗰一件。 玩春秋。 玩春秋呢就过嚟香港同佢做一集节目。咁呢个一件玩春秋呢亦都同时接受一周刊嘅访问嘅。 但几时出我唔知道，唔知会唔会呢个礼拜咧？ 系啦，佢唔出几月，佢几时出我唔知道。但系我哋呢个节呢、个特战男特别节目咧、战男俱乐部特别节目定系俱乐部特别节目定系 A V 战男俱乐部特别节目，定系战男俱乐部 A V 节目咧？我唔知啊。 你搞到好复杂啦， 系咪？咁就留意我哋星期四9:00，我哋会出街噶啦。好，节目时间差唔多，系咁，拜拜， 拜拜。